When I said that I wanted a deal in Hollywood, I told him I'd be singing on TV.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说武侯，对不起。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刚才太对不起大家了， 一分钟一秒钟破功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图拉古，图拉古你好。 大家好，我叫图拉古。 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我们来自于哪里啊，都是我们老朋友了。 内蒙古 啊。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演员孟姿彤，小王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 这个我们这个网友袁啊，已经开始赠送四叶草了，在这个 谢谢爸爸， 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啊，在花椒直播上，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动画电影，大家觉得这个动画电影自己有什么感受？我们这个动画电影是拍给成年人看的，还是拍给年轻人看的，或者是孩子看的呢？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感受、啊。 今儿怎么了？这是口条 有点飘， 口条不太利落呀。 天热，对于我们这种体型比较大的人呢，是一种特别大的伤害。 散热， 散什么热呀？我这个就是散热散的，这个舌头不太利落。今天啊， 咱现在嘉宾都快出图了，是吧？黑政磊这件事情已经后继有人了。 我觉得这个呢。 基本不用张嘴了， 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节目的一个传统啊。这个黑我和黑鱼号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欢乐直播一起来黑我们，没有关系的。 哎，下次你跟鱼号你们俩一起上节目，谁会赢得这场？ 哎，这个真可以试试， 是吧？ 过两天咱们串一下班，然后我和鱼号一起来一期， 哎，也不错。 或者说咱们的主持人来一期， 差不多人了， 充满期待。 我们马上就要换全新的可视化的大直播间了。 哎， 我们这两张脸根本就不算什么，轻轻松松进入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的摄像头里。 据不太可靠消息，好像据说我们本周四要搬进了大直播间。 可靠 啊。行， 那今天呢，上半时段我们刚才说这个动画电影，在那个导播间的时候呢，我们还聊了好多关于这个动画电影。 是， 图拉古，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动画电影，就你这些年看动画电影，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这些年看动画电影了吗？ 看啊，当然有啊。国内的和国外的我都看。我倒是觉得国内的现在做得也很好 啊，越来越好了。 印象最深的是《大圣归来》， 《大圣归来》 对，还有前不久的《大鱼海棠》 啊，《大鱼海棠》 啊，整个电影里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国外的《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 哎、当时看完特别爽，就那个 啊，这个兔子和这狐狸 啊， 哈， 啊、你们有没有觉得 闪电这个台词我们打死节目不能用，肯定控播，你知道 吗？笑死了，真是 啊！当时看什么感觉？ 当时觉得，哎呀，这个电影当时给我的感触就是，它就是给大人看的。 就是给大人看的、 哎、对，但是呢、嗯、又不失孩子的元素，哎，动物形象、嗯、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孩子和大人同时看这部电影会看到两个不一样的故事， 差不多吧， 对，会看到两个故事， 这个真是很见功力的， 对， 这个、 就是、面上是一个故事，里面是一个故事， 我觉得在他剧本期和这位导演在整个在运筹这个戏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考虑到了孩子怎么能接受，大人又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剧本他打磨了很久 啊，你说《疯狂动物城》是吗？ 对，嗯，你像他们上映的时候的前三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做了三年， 三年、 啊，对， 其实做一个动画电影来讲，三年这个时间真不短了。 啊，对，已经算是比较长了，但是它，哎，上映效果还非常好，你看，嗯， 对，细节打磨得很经得住推敲的，嗯、 确实特别棒。那头老虎说那两部，我们这两年的中国这个动画电影，其实这两部也挺代表性的， 对， 都是以中国元素啊，这个《大圣归来》就不用说了， 嗯《 取自西游记》，这是我们。这些年最火的 IP 了吧？大闹天宫之就是那个《西游记》， 大圣归来。 这个大咱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周星驰导演的这些电影，包括现在咱们大闹天宫，什么三打白骨精，马上要上 女儿国， 等等等等啊，这都是一个关于孙悟空的这么一个大 IP 啊。那个《大鱼海棠》也是，里面很多大量的这个《山海经》的一些这个 元素 在里面， 而且它的视觉设计，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啊。 差不多吧， 非常棒的啊，嗯，非常非常好看。 这个画面呢，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审美。 对，而且它的中国元素里边呢，还加了一些好莱坞的段落风格。你看它的对话啊， 对， 它的聊天方式啊， 嗯，尤其。你说加入好莱坞那种风格，我就特别想起那个《大圣归来》，当时小唐僧和孙悟空结识之后呢，一边走一边问， 磨磨叨叨 啊，磨磨叨叨的，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孙悟空就撅来撅去，什么女的姐妹，男的，这是标准的这个好莱坞就是成这个真人电影和这个动画电影都爱使用的一种方式方法，嗯。莫子彤，你现在比较还看动画电影吗？你 看呀，我现在看，只要电影院一有，我就会去看。 就特意去看动画电影吗？比如说现在罗列了很多片子，十部电影在上映，然后有各种不错的片子，你会选择这个动画电影？ 我会选择动画电影，因为我觉得现在动画电影不只是给小朋友看的，所以它是。我觉得是给全社会的人看的，还有它的一个现实的意义。它不再是只是打发时间。 就像刚才图拉古提到那个《大圣归来》，我记得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带着孩子去看，就是热泪盈眶。为什么热泪盈眶呢？说，儿子，你看，这就是你爸爸小时候心目中的英雄。 对。 后来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还花钱买了一个正版的周边，就是那个小大圣，就是大圣手里玩的那个小玩偶小大圣，作为钥匙扣。然后后来钥匙扣被我妈摘下来之后，绑在我们家树上。 大圣归来， 看，出了个猴。大圣归来， 树上提个猴。 那个猴在我家就替我在我们家看家护院呢。这真的是我花钱买了一个正版的周边一个玩具。 大圣不易呀、啊。 大圣不容易啊。 你会发现你应该很少买周边吧？ 啊，对对，确实是不多。而且我对于毛绒玩具、卡通玩具这些东西，说实话一般啊。但是那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大圣手里和那个江流儿手里那个小娃娃，就是那个小大圣，确实让我觉得我也好想有一个。 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海报嘛，就是十丈红绫在这个大圣后面飘起，太帅， 英雄啊，一看就。 而且他的这次的设计全部颠翻了我们对大圣的认知。 对， 他的很怪，他很像一个猴现在。 对对对 很像一个猴，这个形容太猴了。这个、 对啊，不然呢？ 你看我开篇的时候，这个飞雪连天说武侯，我就没说出来。王哥爱看什么样的动画电影？ 我爱看什么样，其实说实话我看的不多啊，也不敢说爱看什么不爱看什么。像刚才你们提到这几部我都看过、 啊、 我都看过、 啊。 我最近看的一部动画电影其实是一部游戏衍生动画，就是愤怒的小鸟。 啊，愤怒的小鸟。 我看完之后真的就是。我花了钱去找人去侮辱我的智商。 你们可能是冲着猪去的 吧。我看完之后就是哎呀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愚蠢，真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花钱去找人侮辱我的智商、我是这种感受的。 很多人评价还挺高的。 就现场能听到好多小朋友哈哈哈哈都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我看完之后并没有像看完大圣归来疯狂动物城之后的那一种感动也好、感悟也好通通都没有，看完就这是个啥呀，就真的是这样。 其实你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圣归来和这个大鱼海棠、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 包括早年魁拔 魁拔这个我们当时还想给他这个泼点水啊，泼点水，他拍的时间太长了，十年啊， 这个十年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对投资人不是很 负责任。对， 真是好有耐心啊！ 好有耐心，这个投资人没撤，真是了不起。 是、 啊，其实你看，刚刚我说为什么这两部电影大家心目中记得特别深刻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喜羊羊》啊、《熊出没》啊等等的一个动画电影在上，但是我们不会去评价它。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图拉古就说了，它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元素。 嗯， 以前我们很多影迷啊， 功夫熊猫啊一直都没有提， 很多影迷就特别的惆怅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元素被好莱坞拿走之后，被迪士尼拿走之后，他们做出来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等，做得非常非常棒。 但现在好在那个、功夫熊猫有一半算是中国的嘛，因为东方梦工厂现在在打造这个东西了嘛。 好像功夫熊猫有一部分的那个后期制作也是在国内的嘛。 在国内做的、嗯、对，所以说就是现在的功夫熊猫一半都是中国血统，甚至一多半都是中国血统嘛。对、 嗯、 东方梦工厂嘛。 当时看 还不错。 看这个花木兰的时候特别早，这还是在 98年 吗、 嗯、 我记得是两期，反正大概齐、嗯、那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反正我没生的那个时候， 那个声音还小吧。 对，因为我的偶像唱的那个主题曲 什么呀， 那个 Reflection 啊 Reflection、 嗯、 当时你看 我只记得宝莲灯， 你看过吗？宝莲灯里面的配音特别棒 啊 梁天配的这个道士、 啊、 这个剑缆缠华的，当时陈佩斯配的孙悟空、 嗯、 当时说这个他和二郎神这个到受到这个恩怨的时候，我就记得陈老师那段词太精彩了，不打得你满面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经典了，太经典了， 太经 典 了。当时我就看花木兰的时候特别难过、 啊、 我就觉得他们用中国元素做的动画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嗯、 而且用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怎么就用不到呢？我再一回忆，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当年的六七十年代的水墨动画、 啊、 对、 啊、 对，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哎，我们那个时候还属于动画的领先阶段， 特别 的领先。对， 哪吒闹海， 哎， 当时 大闹天宫、嗯、 这个大闹天宫在国际拿奖无数。 嗯， 哪吒闹海的当时的制作成本，因为我们当时是制片厂制、 嗯、 如果是哪吒闹海放到今天的制作成本可能要破亿、 嗯、 因为他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无数的工作人员把哪吒闹海这部，但是看得太感动了， 真的是一点点画出来的。 对啊，这个弯肉割骨，就是割弯骨的时候我就都哭了。真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中国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可以称得上是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也可以称得上、 嗯、 因为它篇幅足够了。 对， 就是我们是辉煌过的、 嗯、 厉害过的，所以后来我们沉浸了那么长时间再看到花木兰的功夫熊猫，你就觉得心里很难过。 对， 有种感觉。 有， 其实下面这个重任就交到我们图拉古身上 了、啊、我加油， 你家就这么简单加油了？ 我表决心必须的，这样简单明了。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动画电影呢，这个可能在我们很多就成年人的心中呢，都有一部分回忆。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哪吒闹海也好，大闹天宫也好，现在呢我们可能长大了啊，成家了，有了孩子了，陪了孩子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可能会无奈的选择一些这样的动画电影、 嗯、 但是呢每当我们真的有很精品的这个国产的动画电影出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挺有一种情节和情怀去看、 对，愿意去看。 嗯， 而且现在孩子们的审美我觉得也逐渐从这个小的片子转到了更像， 从这个低幼， 对对对、 嗯、 转到了这个更加高质量一点的。 对，因为现在的孩子好像也比较早熟。 嗯， 然后他们思考的问题很多。对， 因为现在在家里通过网络他们可以看到大量特别优质的这些好的这个儿童片、啊、 剧集、 嗯、啊，动画电影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他们这个审美也在上来。 对对对， 其实孩子咱不能说审美啊，就看多了，就吃过见过之后这都不是事儿。 是这样的。 嗯， 眼界很重要啊、哎 啊，这个问我们是问家纳何没有牙问啊，能请来这么漂亮的女嘉宾啊？你要说这话的话，图拉古就不乐意了。 哎、好开心、啊， 纳何没有牙 谢谢， 你上面那一个问题， 我不开心了，已经。 图导冷静，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动画电影的事。相信无论是现在的孩子，还是这个孩子的家长们，一部优秀动画电影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真人电影抢票房那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对， 尤其给孩子看的很多低幼的动画电影，这一卖票就卖两三张啊，得有家长陪着去看吧。 对对对， 啊，爆米花呀、啊，这饮料都卖的无数。所以说呢，有些时候不能评判质量，光看票房的话都不错。也希望我们国内的电影人啊，动画电影人能做出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让我们啊心里能好过的，有我们大量中国元素的一些动画电影，给我们把当年辉煌的那个时期再重现一遍啊。 Okay. 好，一段片花，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三部网剧、三部网大，再进入今天的今晚戏中戏。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FM 九十八点二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订阅号魔力工厂九八二魔力工厂啊，要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整个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老朋友了啊，青年导演图拉古和青年演员孟姿彤， 欢迎二位，哎、 欢迎二位。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部网剧和网大，再进入我们的今天的戏中戏。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剧是《怦然心痛》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啊，点击量为294万。《怦然心痛》呢，关注的是我们城市空巢青年的痛点，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这空巢青年啊，指的是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亲人，独居生活，缺乏感情的寄托，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而这个男主人公怦然啊，就是一个典型的空巢青年，他是一个在城市努力生存的小职员，面临着跟很多年轻人一样的痛啊，父母逼婚、失恋、失业、失去朋友等等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生活的磨难之中，怦然也像诸多留在城市的年轻人一样，没有丧失这个生活的勇气。怦然心痛过后，继续在城市的一个个角落里，这些年轻人在奋斗着。 哎，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叫做《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播放平台乐视视频，单日播放量啊115万。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讲述的是青春叛逆的杨毅，为了引起忙于工作的校长父亲的注意，决定女扮男装来到父亲的学校。在进入学校之后，发现啊学校有很多问题学生，父亲怕杨毅被带坏，坚决不让杨毅跟他们接触。杨毅不顾父亲反对，要彻底改造问题学生。杨毅和问题学生小伙伴们友谊是日渐加深，却一步一步的迈进了一个阴谋。假小子杨毅要做学校最差的问题生，却不幸发现自己在问题少女面前只是小儿科。问题少女天团从最初与女主角的竞争角逐，到后来的惺惺相惜，上演了一出出啼笑皆非的情节。 嗯，好，来介绍第三部网剧是《思美人之山鬼后裔》。 哎呀， 播放平台爱奇艺96万，你怎么这么激动？ 我那天看了两集，哎呀， 哎呀， 就是上面你能看见那两个大脑袋，啊、海报上那两个大咖 啊。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啊！对，尤其是乔振宇，他压根儿没有出演。然后呢，张馨予是以一种穿越的形式才出现的。 哦， 我还问了一下有关于思美人的制作方和团队，我得到的可靠内幕消息呢，确实是同一个制作方，同一个投资方，然后呢，在第一部思美人上映就是制作的时候，已经定下来肯定要拍这么一部网剧了，是借热点的网剧，但是谈演员没有全谈下来，也谈不下来， 这个片酬在这摆着呢， 也不可能谈下来，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部作品，也让很多他们剧组的演员让他们觉得 很失落，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好，还是介绍一下、 哎、呀，是不是不太公平？我说这些会不会 都市穿越剧《思美人之山鬼后裔》讲述了什么呢？拥有巫力的莫愁，一世接着一世的轮回。虽然这个服饰和面貌呢有着改变，但是从古至今这个记忆却依然很清晰。哎，这不是很分裂吗？那2017年，说就是今年，这个莫愁女呢，这一世是一位历史系的女博士，她太适合历史系了，是不是？那几千年来呢，她一直不甘心啊，不甘心当年楚国会灭亡， 知识白学了，真是 会投江。她期盼呢有一天能回到楚国，回到屈原的身边，改变这一切。那莫愁女来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大楚。大楚告诉莫愁女，自己已将所有的巫力凝聚在这个五行珠当中， 巫力滔滔 啊！当这个排山倒海，当这个莫愁女和这五行珠相遇的时候呢，就能够穿越古今，将拥有机会来改变曾经的命运。 对，女主角就是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太子妃升职记》里面的那个小侍女绿萝 是绿梨，应该是演她的那个女孩，演技和颜值还是在线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喜欢这个思美人的朋友还是可以看一看，过过那个剧已完结的瘾 啊！这个在线在线啊，这个剧线也在线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再来介绍几部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六扇门之空印案》。哎，这个六扇门一听咱就知道什么题材了， 六扇门、 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0万、六扇门之空印案讲述了明朝中期，因为各地州府啊无法估计这个军粮上缴的这个损耗啊，只能携带这个空白的这个行文，在这个军粮入库之后再录这个具体的数额，哎，这个属于说后来咱们点吧点吧，咱们再说看实数吧。战事忽起，发现这个军粮有亏空，皇帝来气了，龙颜大怒，彻查这个军粮亏空，钦定为空印案。三法四衙奉命追查，以季同归为首的六扇门四大名捕是一路追查，在越来越接近真相的同时呢，反被诬陷，陷入了危机之中。在危难之际呢，侠盗文人月出手相助，并成功的协助六扇门四大名捕解开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的故事。这个亮点在于呢，就是这赤诚的侠义之心呢放于首位啊，适当的加入了一些江湖儿女之间的恩怨情仇啊，展现出这个武侠的魅力。其实你看这个好像他可能就是借了一个历史时期，借了一个所谓的四大名捕的名字，温如阳的小说的四大名捕，然后呢，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看这个剧情还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剧情，没有去沾边啊蹭啊这种东西没有的，所以反而让人有一些期待，尤其在网大题材里这样做很不容易。 我对于这种悬疑推理的武侠剧和古装剧我是非常喜欢的，像什么当年大宋提刑官呐、什么四大名捕啊，就是它不能纯武侠，不要纯打打杀杀 的， 哎，对，它带有一点探案，带有点悬疑性，什么少年包青天啊，包括最近那个热血长安什么啊，好喜欢。对， 王哥这个性格大家已经看出来了，王哥 00724、25部一部没啦，真的。 那可没有牙说，哎呀，我妈可爱看思美人， 爱看多看两眼喽， 没问题，她一直在线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 第二部叫做《拯救脱轨少女》，哈， 拍我干嘛？幸亏这图片把我的肩膀挡住了。 播放是多平台啊，单日播放量41万。《拯救脱轨少女》呢，主要讲述了少女白玉兰为了躲避村中恶霸黄毛牛肉的追债而逃离乡村，孤身闯入大城市，被渴望继父生子的一对夫妻盯上，俩人一直紧追不舍。此时呢，白玉兰巧遇青年刘光丹，刘光丹呢不仅帮他从小偷那儿追回钱包，更帮助他适应城市生活。对刘光丹有好感的白玉兰呢，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刘光丹的深情表白。不幸的是，刘光丹身患重症住院，为了赚钱给男朋友治病，白玉兰只好选择去洗浴中心赚钱养家。但天真的她不知道这背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白玉兰能否及时识破阴谋，逃离这个精心准备的陷阱呢？未来的她又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到影片当中去寻找的答案。哎呀，是不是那刘光丹有问题啊？ 这个 是不是？ 你这无缝衔接， 一个大套路，听起来好像， 我觉得好像是挺大的套路啊。从一开始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就从 大家说的也没错，对不对？ 从一开始在设计嘛，他确实没有错啊，他为了躲避村中的恶霸嘛。 对呀、城市套路深，他要回农村嘛。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是《全战之格斗江湖》啊。你看这个动作片啊， 这个动作片现在其实在这个网大题材里面一般比较好少涉猎，因为它这个相对的投入呢会比较多一些，它的武指啊还有一些这个道具啊，包括这个 紫薇牙等等， 对对对，它这个成本呢会相对的高。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6万。它主要讲述了地下拳手天鹤啊，在这个地下拳场比赛中失手打死了好兄弟卓峰，内疚不已的他呢选择了投案自首。这个赌场啊，黑拳场嘛，也被这个警察所查抄了。12年后出狱的天鹤退隐拳界，在修车厂修车为生。这卓峰的弟弟卓凯成为拳手之后，想向这个天鹤复仇，因为自己的哥哥啊被失手。当年的他呢，这个当年这个地下的拳场头目呢，这个真田恒一也在助手宝叔的扶持之下东山再起。而当地的富商胡兴海的儿子在拳斗中呢被打死，痛失儿子的他又决定动用过去的势力为儿子报仇雪恨。这个时候，警方也想以这件事情为线索，把这些黑恶势力是一网打尽。那天鹤和卓凯的命运将会如何？真田恒一能否被绳之以法？胡兴海又是否能报这个丧子之仇？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去影片中寻找一下。其实看到这种格斗类题材，尤其是拳击类题材啊，以前我们看的这个史泰龙演的这个各种拳击题材的这种电影啊，但是呢，我们后来就觉得是不是这类题材都被拍的没有了，拍不出来了。但是这两年我又看了几部特别棒的拳击题材、格斗题材的电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一个就是 《铁甲钢拳》。 啊，铁甲钢拳这也算一部，也算一部了，非常非常棒。 那铁甲钢拳的机器人跳舞啊，好可爱， 小机器人。 对， 还有一部叫《勇士》，讲的也是兄弟俩那个是汤姆哈迪啊，演这个弟弟啊，非常非常棒的。本来是一个哥特式的阴郁小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壮汉，特别酷的，就是汤姆哈迪这个《勇士》，大家建议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棒，讲了整个家庭兄弟之间的矛盾。还有一部什么呢？《铁拳》，细吃吉伦哈尔，用了。凹长的时间，几年的时间， 凹长是多长？ 就是特别长的时间。他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真的训练成一个拳击手。我练过一段时间拳击，他的身材步伐就那种体型啊，不是练健身房能练出来的，只有拳击手会存在他那种体型，非常结实和灵活，肌肉不是非常的丰满。 小拳拳捶你胸口。 特别职业的人才能练出那样的一个身材，就是我们也知道吉伦哈尔戏痴嘛，后来就每塑造一个角色都会投进全力去， 他会变成那个角色， 对，变成一个角色， 对，要不然叫戏痴呢， 叫奎迪。 奎迪 啊，也是讲一个黑人拳手的，讲的就是史泰龙当年他拍的这个拳手的这个岁数大了之后，他对手的儿子一个拳击之路。这三部呢拳击电影呢，就是真的，我觉得这几年格斗类的不会太有什么新意出现了。结果这三部直接给我刷新了这种观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勇士》《铁拳》和《奎迪》啊。好，那咱们下半时段赶紧进入新闻戏吧。这个刚才没忍住说那么多啊，今天咱们来哪段？先请佟大为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呀，今天我们来一个最火的这个《鬼吹灯之牧野鬼市》 啊，牧野鬼市。 我前两天节目刚刚介绍过。 对啊， 那个背景呢是这样的：一个小混混胡天儿，一小金牙，靠卖这个假古董为生。一直将小金牙视为亲妹妹。有一天呢，这个胡天一直佩戴着他那个宝石去见这个，称世的世交啊，他的雷利。想要得到他这个明月石，然后碰巧呢遇到了猫哥追债。雷利帮助胡天偿还了债务，胡天提出要和雷利结拜。 这不差味儿了吗？ 这么一段还真是，你看这里面这个叔侄俩说的是谁啊？ 雷利 胡天和小金牙 啊，胡天跟小金牙， 他俩是叔侄俩。小金牙是咱们这个鬼吹灯里面的大金牙的孙女儿。胡天是胡八一的 儿子。 讲的其实是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不差味儿了吗？ 第二代可不差辈了吧？这个是金池演的是谁？他里面还有一个角色，这个 忘记了 啊，还没有出现。那今天咱们来的是他们相遇的这一段，那先分分角色吧。 好， 好。 老规矩，台词少的给我啊，看那个谁。 那是小金牙了呗？ 小金牙是我的了。 有钱银就这一句是吗？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什么？太感人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带上我？就这一句。 那么我们第一番还正常来吧。 正常来。 第一番这个。你选一个吧， 那我选胡天。 胡天啊，这个小混混啊，另外这个雷利呢，也就是一个有钱的这个世家子弟了，这个比较富有。 我来，我来， 就喜欢这样的 帅富是吗？ 那行，那我先来猫哥吧。 啊，行，好的， 我来讨债的，这个就是这个黑恶势力啊，猫哥讨债。 对，你个子大， 我个子大，适合讨债是吧？那行，这个孟思彤来这个胡天， 好 啊，王哥来雷利、小金牙，然后托拉古导演，然后我来这个猫哥。等托拉古导演321咱就开始。 好，我们来321开始。 汝窑白瓷是吧？ 哎呦，雷兄， 果然是袁良，一眼就认出我。 我家插花都用这个，就连胡天弟弟父母探险的经费都是我父亲资助的。 有钱人。 来，胡天和小晶牙一起。 是兄。 行行行，来，哥哥抱。 哥，20年了，想死你了，哥。 还愣着干嘛？赶紧把他给我起开呀！ 哎呀，哥， 天弟，你这吊坠是？ 你认识我这吊坠啊？ 不认识，天弟乃名门之后嘛，身上带的自然是好东西。来来来，坐。弟弟啊，咱们一家人历尽波折，再次相聚不容易，这都是天意。这个是我们雷家祖传的玉金石，今天我把它给你，就当是咱们兄弟间的信物。 啊，不，别，不行，太贵重了。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能给你呀。 我看你这个吊坠就挺好。 啊，不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不行。 这样正好了，我爸留给我的，你爸留给你的，咱俩交换。以后要是咱俩毁容了，好歹也能认出自己兄弟不是。 哎呀，真的不行啊！你刚刚也说，哎呀，不行嘛，对不对？ 看来你是瞧不上我这个哥哥呀。 瞧你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开个价吧。 门这个时候被踢开，胡蛋。 猫哥，好久不见呐！哎，我今天这里有客人，改天吧，啊，好不好？ 两个选择啊，还钱砸店，你选一个吧。 猫哥呀，我今天这边真的有客人。宽容我两天行不行？就两天，我胡天说话算话。 宽你妹呀！ 宽，哎你妹呀！我妹不宽，我就一个妹妹啊！不，猫哥，我错了，我就这一个亲人，还我，猫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钱，人给我顶。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5万。 就这么点，欠债还清，天经地义，还不走？ 啊，走， 哥，大恩不言谢呢。以后只要哥你一句话，我们叔侄随叫随到， 都是一家人嘛，客气啥是不是？这个呢，就当做咱们交换明月石的定金。 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 一家人。 哥，我想我爸。 不是，那个胡叔如果在世的话，肯定也会想你的。 他要是死了呢？ 瞧你这话说的，他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的。 哥，虽然你不是我亲哥，但胜似亲哥，咱们结拜吧。 好，结拜。 好，正好赶上今天是15，今天晚上你带着你爸，也是我爸的牌位来，皓月当空照我心，明书英灵正我情，咱俩就在这磕仨响头，歃血为盟，交换兄弟信物。 不用这么麻烦吧？ 太感人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带上我呀？ 好， 哥，你答应了啊。那今天晚上8点半依然是这里，不见不散。 好。 啊，刚才呢，一开始是我这个推子没给这个小猫的这个声音推到位啊，声音有点小，但是那个。 并不易阻挡小梦的这个尽情发挥，对不对？ 王哥，你听着就像有钱人。 就这，我们家插花都用这个。 对，听着就像有钱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不走？拿去。 我就觉得当时啊，我就是猫哥站在这儿啊，就我腰板特别不正，啊，咬着后槽牙跟人说句5万，然后 拿走。 这是小钱啊， 小钱 啊，这个。胡辣谷导演把自己嗓子捏成这样，怎么感觉如何？ 哎，还行吧， 还行。那咱们第二方来个什么样方式的呀？ 嗲一点的。 嗲点的。 对呀。 慢慢提行吗？ 我觉得没问题。 演两。 不行，我来不了。这样，那个想不想听郑磊嗲一次？雷厉的角色交给他好不好？ 反正就黑我。 哇。我跟郑磊，我们俩角色对调，我去演那个。 哎，你看这个有钱人演没钱是什么样的？ 猫哥，对， 我演把有钱人， 演一把有钱的嗲嗲的人， 嗲一点 的有钱人。 我觉得这个嗲可能对我来说稍微难点。 哎呦，不难，对我来说才是真的难。 女性化一点哦。 嗯， 你可以啦。 啊，可以啦。 随便啦。 那 我装装有钱的猫哥。 那这个小梦比较容易，直接就来，直接可以打一下哈。 那我们就开始吧。 来，是干什么呢？ 那个土导，你 来，三二一，开始。 汝窑白瓷是吧？ 雷兄果然是元良，一眼就认出我这。 哼，我们家插花都用这个，就连胡天弟弟父母探险的经费，那都是我父亲资助的。 有钱人呀， 师兄。 啊，行，来，哥哥抱。 哥，二十年了，想死你了，哥。 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它给我起开呀！ 哎呀，哥， 天弟。你这吊坠是？ 你认识我这吊坠啊？ 不认识。天地啊，名门之后嘛，那身上带的自然是好东西。来，坐啊，弟弟啊，咱们这一家人历尽波折是再次相聚，不容易，这都是天意呀。这个是我们雷家祖传的玉金石，我今儿呢把它给你，就当是咱们兄弟间的信物。 哎呦，不，别，不行，太贵重了。再说我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呀。 我看你这个吊坠就挺好的。 啊，不行，这个是我爸留给我的，真的不行。 哎，这样正好嘞，我爸留给我的，你爸留给你的，咱俩交换，以后要是咱们俩毁容了，好歹也能认出个兄弟是吧？ 真的不行啊，你刚刚也说，哎呀，不行嘛，对不对？ 哎呀，看来呀，你是瞧不上我这哥哥呗。 瞧你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嘛，是吧？ 开个价吧。这时候门被踢开， 胡天，猫哥，好久不见呐，我今天这里有客人，改天吧。好不好嘛？ 两个选择，还钱砸店，你选一个。 猫哥呀，我今天这里真的有客人在这边，宽容我两天行不行啊？就两天哦，我胡天说话算话。 宽你妹啊。 我妹不宽，我就一个妹妹啊。不要，猫哥我错了啦，我就这一个亲人了，还我猫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钱人给我顶。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啊？ 5万。 就这么点儿？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不走？ 走。 哥呀，大恩不言谢，以后只要跟你一句话，我们叔侄随叫随到呀。 都是一家人嘛，客气啥？是不是这个呢，就当是咱们交换这个明月石的定金。 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 哎呀，一家人啦。 哥，我想我爸爸。 不是，那个胡叔啊，他如果在世的话呢，肯定也会想你的。 他要是死了呢？ 呸，你瞧你这话说的，他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啊。 哥，虽然你不是我亲哥，但胜似亲哥，咱们结拜吧。 好啊，结拜。 好，正好今天正好赶上十五，今晚你带着你爸，也就是我爸的牌位来，皓月当空照我心，明书英灵正我情，咱俩就在这磕三个响头歃血为盟，交换兄弟信物。 不用这么麻烦吧？ 这太感人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带上我呀？ 好， 哥，你答应了呢。那今天晚上这里8点半依然是这里哦，不见不散呢。 哎呀， 我实在受不了。 杨仔就爱酸辣土豆丝，说张公公吉祥。 磊哥刚讲那个住手，有点张公公的感觉。 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 给张公公请安。 以后我刚想给自己取个名字，这算了，把自己扔坑里了。 小正子， 啊， 小磊子 啊！刚才呢，我们来了两段这个咱们这个今晚游戏，来了两段关于这个《鬼吹灯》啊，这是牧野鬼市啊，这两个 新剧新剧啊，欢迎大家也去看一下，延续着前一个大 IP， 相信呢能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嗯、还是一如既往的为王哥黑着，我还是挺开心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后呢黑我黑玉浩成为咱们节目的传统啊。也感谢图拉古导演，感谢孟思彤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今晚戏中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和花椒直播平台以及我们982魔力工厂，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拜拜， 再见。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